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感受大家风采，聆听非凡人生背后的故事。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周日特别策划大家。 晨钟时，六年隐居，一生的生命体验，一部小说的诞生，寻找白鹿原。 不要！ 白鹿原是陈忠实生命中最重要的小说。小说以陕西关中平原上素有仁义村之称的白鹿村为背景，讲述了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全书浓缩着深沉的民族历史内涵，有令人震撼的真实感和厚重的史诗风格。为了写作这部小说，陈忠实开始了一次寻找，寻找地理历史心灵的白鹿原。本片解说词摘自陈忠实的回忆性散文。我生长在一个世代农耕的家庭，听说我父亲的爷爷曾经是私塾先生，而父亲已经是一个纯粹的农民，是村子里头为数不多的几个能打算盘也能提起毛笔写字的农民。背着一周的口粮走出村子时的心情是雀跃而又高涨的。我只想念书，想上城里的中学去念书，念书干什么等报复之类的事完全没有，充其量只会有当个工人之类的宏愿。村子里第一个高中毕业生回乡当农民，我成为一个念书无用的活标本。回到乡间，除了当农民似乎别无选择。在这种别无选择的状况下，我选择了一条文学创作的路。不幸的是，第二年春天，我们国家发生了一场动乱，就把我的梦想彻底摧毁了，我十分悲观。经过了七灾八难，我总算在进入中年之际，有幸遇到了令人舒畅的文学艺术的春天。强烈的、不可压抑的要求表现的欲望，就会把我以前曾经忍受的痛苦和寂寞全部忘记。我生平第一次意识到生命短促的心理危机，几乎一生缠绕于新的文学创作，还没有写出真正让自己满意的作品。我在把工匠送出门的第二天，便迫不及待地背起挎包，趟过家门前的灞河，到公路上搭乘通往外界的班车。我乘坐的公共汽车还是那种最简易设备的老公交车，所幸有一个右手靠窗的空位，我临窗而坐，第一次以一种连自己也说不准要干什么的眼光瞅住了白鹿原。 是白鹿原的北坡，北坡进坡沟底下流过去是一条倒流河，八河，这条河从东往西流的。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距八河上游大约100华里左右，就是蓝田猿人的发现地。这是白鹿原的西坡，白鹿原的西坡下从终南山流下来一条河叫灿河。这个灿河距西安大约10公里，啊，就是我们所在地这个地方离西安也就10公里。灿河边上有一个人类历史进化的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新石器时代的半坡人。从蓝田猿人到半坡新石器时代的人距离不过100华里左右，人类整整走了115万年，就在这个白鹿原的东头和西坡下完成了115万年的进化史。 我以前不知多少回看见过这些景象，而且行走其中，推车挑担或骑自行车不知有几十回了。春草夏风秋雨冬雪的原坡和河川，在我早已司空见惯到毫不在意，现在在我眼里顿然鲜活起来，生动起来，乃至陌生起来，神秘起来。一个最直接的问题悬在我心里，且不说太远，在我之前2代或3代人在这个原上以怎样的社会秩序生活着，他们和他们的子孙经历过怎样的生活变化中的喜悦和灾难呢？ 哎，老师，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哎 呀，对，这儿就太现代化了。 对， 到个田地里头，那玩意儿摆个场子。 对，那就咱们就带路，你们跟着就行、是， 跟着， 好吧？ 伙计们， 好， 来呀， 好， 大伙啊！ 我生活的渭河流域的关中，经过了周秦汉唐这些大的王朝统治中心的古长安，到封建制度崩溃、民主革命兴起的上个世纪之初，他们遗落在这块土地上的，难道只有禁锢价值的那些陶人、陶马、陶瓶、陶罐？而传承给这儿男人、女人精神和心理上的是什么呢？ 咋是专程来拜访你？ 哎呦，哎呀，一直说过去拜访。 这是俺县上的杨县长， 杨县长， 杨县长。 对啊，这是装台个一个小手指头， 对， 给我拍个专辑片。 对对对对。 好，因为当年在这儿查过县志， 对， 你要拍查县志俩镜头 啊，拍完了吗？没拍， 还没拍，刚到， 刚到的。 我既想了解自己的村子，也想了解原上如爪蔓叶子的村庄，更想了解关中。经过一番认真的考虑，1986年春天，我选择蓝田、长安、咸宁三个县 作为了解对象。 因为这三个县包围着西安，大概西安的距离是最近的三个县。西安作为一个城市，它吴宁市历朝历代演进到今天任何一个时代的文明的标志，离它最近的这三个县城市的历朝历代，无论是这个兴盛的王朝或者是腐败的王朝，影响最直接的就是城郊这三个县。 一部二十多卷的蓝田县志竟然有四五个卷本用来记录本县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征服烈女的事迹和名字。就在挪开他的那一阵儿，我心里似乎颤抖了一下。这些女人用她们活泼的生命坚守着道德规章里专门给她们设置的制和节的条律，曾经经历过怎样漫长的残酷的煎熬，才换取了在县志上几厘米长的位置。可悲的是，任谁恐怕都难有读完那几本枯燥姓氏的耐心。 查阅县志的意思就是要了解我所生活的这块土地的历史渊源，它在各个历史朝代里头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过什么好事坏事灾难啊，在这块土地上都经历过什么，县志上都有记载。所以我当时就直接感觉一个县的县志就是一个县的百科全书。 我在断断续续的两年时间里进入近百年前的我的村子、我的白鹿原和我的关中。这块土地既接受文明，也容纳污秽。缓慢的历史演进中，封建思想文化、封建道德演化成为乡约族规、家法民俗，渗透到每一个乡社、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族，渗透进一代又一代平民的血液。那些人物就生活在这样的一块土地上，得意着或又失意着，欢笑了，旋即又痛不欲生了，快活地走过几步又闪跌下去了。 在长安饭店。 1986年8月，为了进一步了解关中的历史演变，我又赶赴长安县城，住在一家日租金12元的旅馆里。朋友李夏书晚上陪我闲聊。 那天晚上陈老曹阳兴趣也比较高，应该是喝的在当时那四棱子，长安的四棱子，那比较便宜的酒。两个人就是旅社饭店里边的个玻璃杯子，一个人倒上一个人抿着喝。哎呀，我还记得好像连菜都没有，甚至连花生都是都没有。 喝的大概有点多了，有点亢奋。啥时候也叫亢奋，啥时候居然都没说。 写一部作品犯不着还这样查限制。那么陈老师对这个话题开始回避， 他很激动，喝酒也亢奋了。我也很亢奋地说了一句，我说我想给我死的时候弄一部可以监管作证的书。 单凭已出版的那几本中短篇小说集用作电棺的枕头，我会留下巨大的遗憾和愧疚。我现在的心结聚集到一点，凝重却也单纯，就是为自己造一本死后可以电棺作枕的书，才可能让这双从14、15岁就凝眸着文学的眼睛闭得踏实。经过了两年的调查走访，1988年的清明，我回到了老家西蒋村，开笔写长篇小说《白鹿原》。 哎呀，拽他！回到老家， 这是当年写书的书房，就在这间，是吗？ 换了一个房子。 哦，换了一个房子。 啊，原来在前头跟这房子布局还是完全一模一样。 哦，就换了一 个，把那个房子换成这个房子了。哎，那个房子做厨房了，现在。 哦。 哎，从前面那个房子换到后头这个房子。哎。 就搬了过来了。 哎，这其他布局都完全一样。 哦。 这都是当年我哥的暑假，自家农村木匠哥的暑假。 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冬天，我站在我村和邻村之间的旷野里，看着月光下静谧的圆坡，我感觉已经开始融入这个圆了。1988年的清明节时的那个早晨，我的小院里去年栽活的月季花已经绽开新的叶片，冬天已经彻底结束。我洗脸刷牙之后，喝了两三杯清茶，抽了一口雪茄，坐在乡村木匠搁置的沙发上，把一个大16开的硬皮本在膝盖上打开，写下白鹿原第一行钢笔字。整个世界已经删减到只剩下一个白鹿原横在我的面前，也横在我的心中。 写这部小说书，它的内容是已经过去了许多年的上世纪的前半个世纪，50年，已经是一种历史。 一天深夜，我确凿无疑地听到从上房西屋传出的沉重却也舒缓的声唤声，且不止一声。我看了看上房模糊的檐墙和瓦檐，静谧无声，瞅着即使在朦胧的夜幕中也掩饰不住的上房老屋残破颓败的景象，顿时意识到这沉重却又舒缓的声唤声是从我记忆中的心底发出的。 哦呀，就是这种，这是人睡在深度睡眠状态下生理的一种传声。这种声音是什么时候我就听到的？就是我很小的时候，在这个房间里，在西半边，我一个爷，我唯一见过的爷辈的一个老一个爷，夜半他常发出这种探干式的一种声音。 白鹿原的写作超出预料的顺畅，1989年元月，超过40万字的草拟稿完成了。那年的清明前后开始写白鹿原正式稿，4个月的时间竟写成前11章。那是我写作的最好时期，心境踏实而且单一。 看在这儿， 对对对，好， 坐吧， 坐下 来。 直到8月头上，持续的干旱造成的酷热已不分早晚，屋子里像个烤炉。晚上睡在大门外的露天场地上，仍然汗流不止，难以入睡。又恰恰遇到结构安排的第一道障碍，便发生了烦躁不安、坐卧不宁的遭到不能再遭的情绪里。我想到了郡里家的窑洞。 所以有一天突然一抬头一看，陈老从这个门洞里背了一个挎板，热的也还有点狼狈，就走进来了，很惊讶。 他们这儿当家里当时是两面透窑洞，就是那个最老古老的那种黄土窑洞，东边那一间闲着我住，一进那个窑洞就跟进了天堂一样。 陈老师一来以后，当时感觉比较好啊，一来以后一个是有凉快，身体比较舒服，那个心境一下就进入到这个白鹿原的这个创作的那个心态里边去了。 早晨起来写作情绪很好，下午写作完成，前太阳落的时候，我们上山去散心，山上还有泉水，还可以涮涮身子，还可以抓蝈蝈。那个山风吹着，哎呀，我就觉得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感受大家风采，聆听非凡人生背后的故事。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周日特别策划，大家。 晨钟时，六人饮酒，一生的生命体验，一部小说的诞生，寻找白鹿原。 我此去啊，桃花依旧笑盆芳呐。 1991年，一个无比快乐的新年过完了。再把三个孩子一个个送进学校，再把家庭这样那样的杂事处理过手，又到清明了。我摊开稿纸，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沉静和舒展， 心情非常沉静，因为就准备已久啊，酝酿基本成熟，所以写的时候心情也很轻松，也很沉静。 一个个首先令自己兴奋莫名的细节，是在写作过程中源源不断的纷至涌来，让我常常处于忘我的兴奋之中，又不禁对自我发生惊讶的反问：这些近百年前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语言方式，是什么时候存储到我记忆深处而又毫不觉察，现在却一桩桩一件件激活了。在写作过程中，自己也一次次进入到人物的内心，在写到小说中的女性人物田小娥被自己的公公用梭镖刺死的时候，我竟然喘不过气来。 我自己的眼睛都有点发黑，一下子都手都颤的写不了啊，然后停下笔，等了好半天，情绪才重新恢复的时候，我另拿来一张纸写了，突然冒出来三句话：活生的痛苦，活的痛苦，死的痛苦，就写给小莫的。把这三句话写到一张纸上，我放在桌子另一边，这个情绪周三才重新恢复到这个沉静的状态，继续写下去。 记不得那天顿然意识到这样一个说来简单的基本事实：这座古园的历史和中国历史一样久远，这个园上的先民经过中国各个王朝的更替，无论更替过程中的战乱和灾难怎样残酷，这座园上依然延续繁衍着生命。我不敢轻视任何一个人物，他们的结局都是一个伟大生命的终结，他们背负着那么沉重的压力，经历那么多欢乐和灾难而未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死亡的悲哀远远超过诞生的无疑是苦寒。 到下午结束写作以后，那些人物仍然挥之不去，他仍然盘旋在你脑海里头、意识里头，那些人物的面孔，包括隐荣、小猫、悲欢离合，这个脑子就很难休息下来。有时候就后来就很明确，就要产生必亲自写作以后必须把这些人物赶走，赶走以后才能清静下来，才能休息下来。我才想到了各种这个排解这些人物的办法，比如到河堤上快步走，就是一种非常快的速度，从体力上产生一种这个激烈较为激烈的对这种运动，把那些人物就从脑中就淡忘了。 我骑自行车进城或赶集或办年货往来的路上，常常面对白鹿原北坡的沟壑台梁，久久瞩目。这原坡已不是我小时候割草砍柴捉蚂蚱的那个园了，我已经把家乡的这个古园写成小说了，依然抑制不住心头的兴奋。1991年春节过完，我应邀参加了一场文学活动，是陕西人民出版社组织的座谈会，我从乡下赶到会场。 大概是91年3月，我每天早上起得早，有个习惯，就是听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6:30的新闻联播。赖奇正突然来一句消息，说毛德伟第几届毛德伟第三还是第四届毛德伟奖评出，路遥的《平凡世界》回得了，路遥的《平凡世界》等作品获奖。我当时就听完这个不久，我就起来就开会去参加出版社一个座谈会。 我进到会场已经开会了，因为我从乡下赶来，这个时间很紧张。我进门的时候，路遥正在发言。路遥的左侧有一个空椅子，我一看那儿有个空位，我就坐下了。 然后坐了一会儿，我看老陈就定定在那儿坐着，我待会儿忍不住了，因为我早就听忠实在写长篇小说，这么1988就开始听他说，现在都到91年了还没出来，一会儿忍不住了，我说老陈啊，就是老这子了，我爬到我后边，你写的怎么样？你今年要写不好，你就从这六楼跳下去。当时在出版社六楼一个会议室开会，老陈没说话，脸一沉。老陈很严肃，是我的老兄，他脸一沉，我也不再说什么。 我后来如何向路遥表示祝贺，以及我在会上说了些什么意见，统统忘记了，唯有李兴逼我跳楼的话一字不差地铸成永久的记忆。这句话出他的口，入我的耳，便响在我的耳畔，也敲在我的心里，许多天都不能隐去。我大约停止了2天或3天写作，再三斟酌，再三审视我的写作情状，终于平静下来，继续按已经形成的习惯和节奏写白鹿原。 李欣这句震人的话造成的冲击为时很短，不久到春天又发生了一件打破写作心态更厉害的事儿。在一次范围很小的作家朋友聚餐的场合里，听到了一则涉及我的小道消息，上级领导要把我调动到省文联去做党委书记。 从91年就开始考虑让他去到文联去，他本来是作协的副主席啊，那么后来组织上考虑，因为两个会要同时召开，同时换届，文联和作协同时换届，两个代表大会同时召开，这样就一个人事安排。那么当时考虑让他到文联做书记。 我回来当即就给当时的我们的领导宣传部长王聚才写了一封信，我说我不能到文联去当书记，那些业务我都很陌生啊。再一个，我主要是个专业作家，我以写作为主的，一当书记就要管具体事儿了，那你就很难进入写作了。 到两三个月以后，他又写来一封信，表示我前一封信说的完全是发自内心的一种要求，完全是诚恳的啊，不是一种姿态啊。如果说是一定要你们要决定让我去，我也会拒绝的。这样呢，到时候给组织上带来被动，搞得大家都不高兴，都尴尬。这个态度就特别明确了。 回到原下，我不仅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踏实，而且分明意识到另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我是自己把自己逼到了再无选择余地的一棵树上摘桃子的猴子了。我依旧到灞河里洗浴，依旧到山坡上欣赏此起彼伏的蚂蚱的合唱，自然免不了和东村或西村的骑友纵居跃马。至于三个正在上大学和中学的孩子的这事儿那事儿、家务杂事等，我都视为不可推卸的事，认真去做，做完再回到小书屋摊开告知。准确无误地记得一件事，1991年农历腊月，妻子最后一次送补给品， 就是我就给她蒸点馍，炒点菜，拦点肉，擀点面条，我就给她送回去，经常就是这样子啊。送回去以后他就说是哎，我这个作品也写得快完了，我说是呢，写完了以后再发表不了咋办？他就说是发表不了，我就回来养鸡，当个养鸡专业户。 北方乡村的冬夜寒冷而又漫长，然而在我即将跨入50岁的这年冬天，最深刻的记忆却是孤亲。我已经在这间小屋里的小圆桌上爬行了4年，冬天里的一只火炉，夏天里的一盆凉水，白鹿原上三代人的生的欢乐和死的悲凉都进入最后的归宿。我这4年里穿行过古原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烟云，终于要回到现实的我了。写完白鹿原书稿的最后一行文字，并画上最后一个标点符号的时间是农历1991年腊月25日的下午。在我画完最后一个标点符号，省略号的6个圆点的时候，两只眼睛突然发生了一片黑暗，脑子里一片空白，陷入一种无知觉状态。我背靠沙发，闭着眼睛，似乎有泪水清楚。 你好像沿着一个地道，一直在那个黑暗的地道里头走，走了几年，突然走到洞口，阳光大亮的时候，人就有一种晕眩感，反而倒有一种不适应的感觉。那个是个冬天嘛，我从这个屋子里头就走出去，下了灞河滩，一直沿着就咱们中午去的那个河堤那个地方，从那儿一直往上走， 中国大运15里路走到大河堤的尽头，在那个河堤边上有坐像抽烟，河风吹着耳朵都冻麻木了，抽烟的那个烟头还是火柴扔下去把好草捡着了。哎呀，那个河风一吹，那个河堤内侧的那个干草哗啦哗啦，哎呀，我这会才感觉到一种释放。 1991年腊月26日早晨，睡了一个自来醒的好觉，听过一首自己喜欢的秦腔《花亭相会》后，我骑着自行车赶到远郊车站，乘车进城。走进古城，来到居住的小区，敲开屋门，开门的是妻子。 他来到城里，我就在家，他一敲门他就进来了，进来了他就跟我说写完了，我说写完了就好。 1992年2月下旬的一天，我决定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并兼任当代杂志副主编的何启智写信，告知长篇小说《白鹿原》完成的消息。 因为这种信他很高兴地告诉我，他多年经营的一部长篇小说《白鹿原》终于完成，而且修订定稿了。他很看重我们文学出版社和当代杂志对这部长篇的态度。正因为这样，他自己就是在信里头征求我们的意见，是由他从西安把稿子带到北京来交给我们呢，还是由我们派人去，希望我们能够快点决定。 领导就说你们去，陈忠实最近来信了，说他的长篇小说写好了。当然我知道这是我听说的那本小说嘛，在那种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写的那部长篇小说。领导说小说写好了，陈忠实说取你们把小说，不论小说如何，你们拿回来。 我连生命都交给你们了，这是用到最面一句话，想很想说为什么这个小说从产生构思到做各种交叉到构思到完成整整6年，这6年完成了这么一部长篇，那个心力的那个投入的那个量，那可想而知。所以把这个稿子交给他们时候，多说感慨，用到这边一句话，最后还是忍住没说。 1992年夏天，我填写了一首《青玉寨滋水》。平时不敢吹牛，更不习惯炒作，填一首拙词，写一下蜗居胸间多年的创作欲望之气，于心理乃至生理都是一种释放的需要，词的韵律和平仄都顾不及了。涌出石门归无路，反向西倒着流，杨柳立岸风向透，鹿原至左，骊山俱右，夹得一线瘦。倒着走便倒着走，独开水道野风流，自古青山遮不住。过了灞桥昂然掉头，东去亦复休。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是当代文坛的一个重要现象，深入探讨他对理解当代文学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贾芝芳，《白鹿原》是一部具有史诗规模的作品，达到了一个时期以来出现的长篇小说所未达到的高度与深度，闯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冯牧， 白鹿原凝重深沉而凝练，密度大而酣畅淋漓，结构宏大而又精雕细刻。作者写的历史生活像现实一样逼真，活生生出现在我面前，没有生硬化不开之处。朱寨经过七年岁月的淘洗，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白鹿原站住了，也被记住了。何西来， 他抓住了一个很核心的一个命脉，就是说土地跟人的关系。不管时代怎么变迁，作为中国这样一个农业的国家，就是用土地用对土地的感情和土地对事物变化的感受，我觉得最能讲得清楚就中国人到底经历了一些什么东西，这点让人印象尤其深刻。 进入新世纪以后的这十年，我们的生活变化更快了，经济增长速度也更快了，这个社会实相的这个包括城市建设、乡村发展、交通各个方面都是长足的进步，那么它必然影响到社会人心啊，那已经远远不是我在80年代写这个白鹿原的那个时代。 小说《白鹿原》发表之前，白鹿原这个名字没人知道，大家都叫狄寨原，历史上又叫霸陵原。小说发表后，白鹿原这个名字叫开了，旅游部门开辟了白鹿原民俗风情游项目，一些大学也在原上纷纷建起，人们周末和节假日到原上踏青消夏，很多游客在白鹿雕像前照相留念，曾经冷清的白鹿原也热闹了起来。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876，舒适有温度。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你；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脸，空中笑脸，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 北广购物4岁了，